呢个时候，我哋继续嚟听下今晚怪谈雨嘅下集。 怪谈之雨。上集讲到， 佢担高头，只见喺巷仔嘅前方，企住一个女人，那玉成呆咗。当然佢唔系冇见过女人，更加唔系冇见过靓女，而系佢未见过咁有味道嘅美女。婀娜多姿嘅身段，碧绿嘅剪袖旗袍，搭喺胸前嘅乌黑秀发，甚至脚底下边嗰对绣花鞋，同埋手中嗰把粉色嘅油纸遮，都透出无上嘅高雅同柔美嘅气质。此情此景，此人此意，令阿玉成呆咗。佢张大对眼，心谂自己系唔系喺度望紧幅油画啊？系咪见到画里面嘅江南烟雨人啊？嗱，即使离开书本好多年，当年嘅浪漫情怀依然喺度。呢、这个时候嘅阿玉，脑海里面竟然出现咗大梦书嘅名句： 撑着油纸遮，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。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。 阿玉望住呢个女仔，呢、这个女仔缓缓咁喺佢身边行过。哇！阿玉嘅心啊，彻底沦陷。佢都唔知隔咗几耐先回过神，但系呢个时候，嗰、那个女仔已经唔知去咗边。哎呀，阿玉呢个时候真系抌心口啊！佢喺度谂： 唉，抵死啊！自己咁鬼冇胆，连佢块面都未见到啊！唉，唔知几时先可以再见到啦！唉，咪啦喂，迟到啦，迟到啦！ 嗱，好唔容易挨到落班，阿玉连招呼都冇同嗰啲同事打，就直接冲到出公司。佢隐隐觉得嗰、那个女仔仲会喺条巷度出没，呢次佢一定要问佢攞电话号码。但好遗憾嘅系，佢头先冲出办公室行得太急，办公室里面啲同事嘅对话佢一句都冇听。 喂，你觉唔觉得咧？今日阿玉好怪啊！ 咪系咯，平时咁多嘢讲，啊今日咁鬼静啊！ 你见唔见到啊？佢啊，一直喺度笑啊，傻笑嗰只咧，仲有啊，佢平时睇我啲眼神咸咸湿湿咁，但系佢今日见到我，当我透明咁、啊，我都怀疑佢系咪阿旭嚟噶。 系、啊，你讲呢啲同阿旭顶替嗰个人嘅状况一模一样啊。 吓、啊，你讲阿陈啊？佢唔系已经死咗啦咩？ 系啊。但系阿陈死之前啊，有一段时间啊，同阿玉而家一模一样，自己成喺度傻笑，但系又唔觉喎、啊、自己。 吓、啊，佢依家坐嗰个位，咪之前阿陈坐开嘅，死咯！你话会唔会系阿陈翻咗嚟啊？ 办公室里面啲同事咧，讲完之后，大家都打咗个冷震，一股寒气从脚板底一路冲上尾龙骨。 咦、哎、呀，好得人惊啊！唉，唔好再讲啦，快啲嗱临收工翻屋企算啦。 系啦系啦，翻屋企啦，唔好讲啦，我老婆仲等紧我食饭啊。 咦、哎，翻去啦，翻去啦。 办公室又恢复翻安静。阿玉完全冇听到办公室里面啲人嘅议论，佢心里面全部都系嗰个婀娜多姿嘅身影同淡淡嘅香气。佢几乎系用跑100米咁嘅速度。嚟到嗰条巷嘅入口，嗱平时呢个巷口咧仲有啲卖小食嘅小贩嘅，但系今日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啊，呢度一个人都冇，只有嗰条好似擘大口咁嘅忧心巷仔喺度等住阿玉自己行入去。阿玉咁急咁跑嚟，佢条气好喘，佢一路喘住气，一路贪婪咁望住前方，佢好似着中风咁。好似冥冥中有一只无形嘅手喺度挑拨紧佢神经咁，佢觉得自己就快把持唔住，控制唔到，只系用好机械咁嘅步伐 一路向前行。 天气依然是一如既往的阴沉，好似分唔清是朝头早定是傍晚咁。如果唔系脚底下边嘅路系往回走嘅，阿旭肯定唔以为自己系朝头早出嚟翻工。嗱，其实阿旭佢突然间好似好希望呢一条巷冇尽头，可以一直行落去，可以同嗰个心爱嘅姑娘一直行落去。佢已经开始有啲迷迷糊糊。嗱，谂到呢一个姑娘，阿旭个心微微沉一沉。事关喺佢眼前，佢见到就快行出呢一条巷仔，但系仲未见到人，或者个女仔唔会再出现。嗱，谂到呢一度，阿旭个心一种巨大嘅失落感，佢好似自己心爱嘅人突然间离开咗佢一样。而就喺阿旭沮丧不已嘅时候，迎面嘅一阵风突然间吹嚟咗一股令人振奋嘅味道。发出光芒，绝对是佢。只有佢先至有呢种特殊的香味，亦都只有佢先至会出现在这条金直正的巷仔度，亦都因为只有佢先会令自己心跳加速。阿玉狂喜，佢果然见到前方有一个婀娜多姿的身影，佢发咗癫咁冲过去，从背后一下就揽住个女人，啪啪，个女人攞住把油遮跌咗落地。个女人似乎被背后突然间的袭击吓亲，而当她听到背后边那把男人粗重的喘气声之后，她慢慢拧转头，阿玉当堂成个呆咗，靓，实在太靓，靓到简直不似是真。这样的面庞，这样的身段，令阿玉一见之下惊为天人，同时亦都令阿玉嘅魂魄飘飘荡荡，一时之间唔知落在边度。隔多一阵，阿玉先回翻神，佢望住怀中个女仔惊恐嘅眼神同埋湿淋淋嘅头发，佢实在控制唔住自己，佢耷低头就锡落去。阿玉细细声咁问： 仲有女朋友好唔好啊？ 而怀中个女仔冇动静。即是微微咁岌咗岌头，阿玉欣喜若狂啊！自从有咗嗰个好靓嘅女仔之后，阿玉嘅生活比以前好太多。每日三餐有个女仔专门煮饭俾自己，翻嚟之后屋企嗰啲床铺全部铺好晒，热水都煮好埋。而个女仔咧听话又伶俐。对阿玉千依百顺。 阿玉，你翻嚟啦！你想饮汤先，你啊冲凉先啊！我已经帮你校好水啦。 阿玉感觉到生活实在太美好，美到好似唔系真嘅咁。 唉，而家嘅生活同以前比，实在太美好啦。以前啊，单身寡佬，连汤水都冇得饮，而家。日日翻嚟就有热辣辣嘅饭菜，仲有人等我们翻屋企，简直好似发紧梦咁啊！ 佢好惊自己只系南柯一梦，醒翻嘅时候依然系孑然一身，红灯残影。好彩呢啲系真。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，唯一令阿玉唔爽嘅系最近屋企唔知咩回事。硬系咧，成日变得好潮湿，而且屋角咧仲出现一大片霉斑同埋难闻嘅霉味。同时，外面嘅天气依然咧就唔见好转，日日都系无尽嘅细雨，日日都阴阴沉沉。咁样令到阿旭啲脾气越嚟越差，一日差过人。又隔咗几日，阿旭发现自己身上边出现咗大片嘅红斑，好痕。闹医院一检查先知。是因为住处太潮湿而引起，阿玉心情更加恶劣。而对于那个女仔，阿玉从一开始视若珍宝，渐渐亦都开始有啲不咸不淡，因为那个女仔太温顺，不知不觉间 温顺到令阿玉有一种自傲嘅心理，佢开始变，变到对呢一个女仔呼来喝去，有时甚至出语重伤呢个女仔。但系呢个女仔都默默承受，对阿玉就更加好。但系阿玉咧，唔单止唔领情，反而觉得自己系应该得到。 呢日，阿玉俾上司闹完之后翻屋企，见到个女仔啱啱冲完凉，嗰啲湿立立嘅长发，见到嗰啲水咧，阿玉似乎觉得自己身上边啲红斑又痕咗起身，闻到屋企嗰阵啊潮湿嘅霉味，佢忍唔住啦，卒之对呢个女仔大爆发，先系狂风暴雨咁淋。 我真系唔明白你啊！你洗完头，你做乜嘢唔吹干个头啫？成日就湿立立咁，你睇下，成间屋啊都俾你搞到潮湿晒啦！日日咧喺屋企都唔搞翻干净佢，你系咪想我得皮肤病啊？哎，我唔想见到你啊！躝啊，躝啊！ 阿玉，你唔好再闹我啦，我知错噶啦。阿玉，你唔好再闹我啦。 望住呢个女仔惊到缩埋一团嘅样，阿玉唔知自己内心边度涌出嚟一股怒气，佢控制唔住自己，竟然出手打个女仔。 死啊！ 打完之后佢后悔，但系望住嗰个女仔充满恨意嘅眼神，阿玉道歉嘅说话点都讲唔出口。 已经习惯俾呢一个女仔服侍嘅阿玉，佢发现喺个女仔面前，佢自己已经摆唔低身份。 晚黑，阿玉喺熟睡当中感觉到有一副带着凉意嘅身躯，佢入到自己怀抱。佢知道系个女仔，个女仔嘅体温好似比正常人都低，所以皮肤总系凉浸浸。阿玉好中意呢一种感觉。女仔爬到阿玉身上，轻轻咁捉住阿玉对手，而阿玉一路喺度谂住点同个女仔道歉，但系佢呢个时候冇发现个女仔嗰啲长头发已经好似蛇咁舞动咗起身，而且好灵巧咁缠住咗佢条颈。 我知道你又开始憎我啦！ 一句冰冷嘅说话从个女仔嘴里面讲出嚟，声音冷到令人发寒。阿玉猛然擘大眼，佢发现嗰个女仔原本好靓嘅面孔，突然之间变得扭曲，而且开始模糊不清，好似有一团水雾掩盖喺个面上边咁。而眼中嗰啲痕迹就清清楚楚咁射出嚟，更加令阿玉恐惧嘅系，嗰个女仔嗰啲柔顺嘅头发，而家每一条好似一条钢蛇咁上下飞舞。阿玉想解释，但系佢讲唔出口，因为佢条颈俾一缕头发勒到好实。呢执头发虽然唔系好粗，但系足以致命。 我透唔到气，透唔到气。 而阿玉，佢而家唔好话道歉，佢连唞气都唞唔到，嗰两只眼好似向外要飙出嚟。佢努力咁想呼吸一啖空气嗌救命，佢想挣扎。但是他对脚被个女仔坐住，他双手又被个女仔钳制住，喐都喐唔到。他不断咁喺度扭动身体，想将个女仔翻嚟。不过唔知点解，个女仔好大，阿玉点喐都冇用。过咗冇几耐，佢停止咗挣扎，擘大嗰对涣散嘅瞳孔，阿玉死咗。三日之后，阿玉的尸体被人发现，除了整屋浓重的霉味和阿玉湿滑冰冷的尸体之外，其他乜都没发现。调查结果是阿玉是在水里面窒息而死，但他明明睡在自己的床上，跟水有什么关系？所有人都认为阿玉的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第一案发现场应该是在湖边或者河边等等有水的地方。但是又是哪个将阿玉尸体搬回来？这下真的令到警察拗晒头。不过事实可能只有你和我才知道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听过一个名字叫雨女？这种鬼怪是在雨天出没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很漂亮的女人形态。那个时候会有男人向他示好，他就会一直跟着这个男人。但是 玉女身上边有潮气，同人生活一齐冇几耐之后，佢人就会忍受唔到咁重嘅湿气而死去。当然亦都曾经有想飞甩佢嘅人，但系最后都系莫名其妙咁死咗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